第56集，生日礼物。秦维航对安宁说完生日快乐，就慢慢走到他面前。他肩上还挎着早上去攀岩馆时那只军旅风迷彩背包。他看起来一如最初认识的那个被王秋林老师点名的秦维航，冷淡又随性。 有想要的生日礼物吗？ 你站那儿多久了？ 我在等你挂电话。 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啊？ 你的生日是什么国家机密吗？第一次宪法课不是让登记电子邮箱吗？你邮箱后面跟的那串数字难道不是生日？ 你那个时候还不认识我吧？ 是不认识你，但你字挺特别的，所以我印象深刻，后来再看你写的那些笔记就对上号了。 我字很丑，其实你可以直说，你说啥我都不会觉得被冒犯。 也还好，看久了还蛮顺眼的。 这话讲的好像有点违心，但看到字就想到这首字的主人，也不算是在撒谎。 我也不知道你生日想要什么，所以没准备。你有想要的礼物吗？ 不用礼物，其实你送我这句生日快乐我就很高兴了。 你这样我好尴尬呀。 去食堂的大部队从他们身边热闹的鱼贯而过，秦维航看着语气诚恳真挚的室友半晌。他没费心给人准备过生日礼物，从前有同学过生日邀请他去生日宴，他都是直接问对方要什么，也没人会跟他客气。秦维航声音轻而低，安宁莫名想到了闷闷不乐的嘀咕的袁小叶。自己这么说确实会让秦维航很尴尬吧，他立刻改口。 要不你带我去攀岩吧，野外攀岩。 嗯，原来不是没有热情了呀，只是对人造岩壁没热情了。你不怕？ 有你在的话好像也不是很害怕了。 说的也是。 安宁将这句话讲得尽量随意，好压住心头那股难以抑制的悸动。对方注视自己的眼里满含信任，秦维航相信安宁是真的不害怕，可能更害怕的人是他自己。他从没想过这一天来得这么快，他要像曾经钟敬带自己去野外攀岩一样，带一个自己亲手教出来的攀岩新手一起去攀岩。他要开始对这个人负责，因为对方全身心地相信着他。 可以，如果对方都这么勇敢了，那我又有什么不可能？但你不能戴眼镜，有隐形吗？ 这让安宁犯了难，隐形眼镜对他来说太贵了，而且又不是必需品。他的框架眼镜至今都只换过两副。隐形眼镜抛来抛去的，他一年得花多少钱啊？从来没考虑过。 那我送你一副吧，算生日礼物。 不行不行，有点贵了。 很贵吗？ 肯定比框架眼镜贵吧。秦维航这个又酷又盲人的样子也太萌了吧。 他好像只懵逼的兔子，怪可爱的。那我查一下。 安宁跟着秦维航走到一旁的花台坐下，看秦维航翘起长腿猫着背，1米86的男生手就是大，右手单手拿着手机，拇指还能快速地在屏幕上滑着。安宁愣神地看着秦维航左手胳膊搭在翘起的膝头，右手只用拇指也能把手机操作得那么溜，迟钝数秒他才想起来。 我也可以查呀。 你不用查了。 屏幕上是购物网站的页面，隐形眼镜的价格一览无遗，有年抛、月抛、日抛。安宁扶着眼镜凑过去看，意外的比他想象中便宜不少。他以为起码是300起步的，没想到基本都在100来块左右，还有几十块的，是哪个牌子啊？还没看清，秦维航就把手机收了，没烧一台。 你不是说很贵吗？真怀疑你是不是欺负我看不懂。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价格。 以后别诓我了啊，我还以为要上千呢。那走吧，去配。 谢谢啊。 谢什么，说了是生日礼物。你是不知道我送过多贵的礼物给同学，你这个礼物在我看来还是太便宜了，虽然重要的也不是价钱。 安宁瞅着秦维航鹤立鸡群的背影，已经在琢磨秦维航过生日时要送他点什么了。那么不巧，他也是在那次寄邮箱时顺便记住了秦维航的生日。不过日子还早，秦维航生日在明年七月，他还有时间存钱好好准备一番。配眼镜，安宁以前都只去便宜的眼镜店，这次进的是本地最知名的眼镜行。验光的时候，秦维航坐在外面的沙发上等着。安宁走出来，见秦维航在沙发上低头刷着手机，那张沙发之前坐着两个女生，显得挺秀气一张沙发，秦维航现在一个人坐着，沙发都变酷了似的。秦维航脸上还多了一副黑色墨镜，垮在鼻梁那儿。他从墨镜上方在看手机。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买了副墨镜了。 怎么样， 你戴很帅。 我问你验光怎么样 啊。我度数长了好多。 你自己没发觉吗？我都发觉了。 你怎么发觉的？ 你看我的时候都会眯眼。 店员给他们推荐隐形眼镜，安宁直接就说，您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吧。店员推荐了海昌。安宁问了价格，100出头的样子，他惦记着网上看到那款几十块的。 有更便宜的吗？ 啊，你是第一次戴，最好还是不要戴太便宜的。 秦维航听完价格，其实已经有点无语了，但当事人以一副那我就要这个吧的亮晶晶的眼神看着他，他一时没能说出什么反对的话，而是直接问了店员， 最好的是哪款 啊？这款，这个系列就挺好的。 有什么区别吗？ 然后两个人就在店员的科普下了解了隐形眼镜的优劣，以及水凝胶和硅水凝胶的差别。听完秦维航点点头， 那就要这个。 是刚刚那个还是要 现在这个 啊？好。 安宁还没来得及问价格，秦维航就一语拍板了，仿佛要戴隐形眼镜的人是他。店员笑逐颜开的去拿隐形眼镜。 亲， 我付钱你就不要管了，还是你想教我怎么花钱？ 安宁连连摇头。秦维航转开了视线，只看着店员的方向，以不容置喙的姿态。安宁瞬间 get 了， 他根本不打算听我的。酷哥的 AT Field 在这一刻对我全面展开了。 隐形眼镜拿来后，安宁在店员的指导下佩戴，很不习惯，眼睛老是眨，半天都送不进去，头还越仰越高，店员都看笑了。安宁红着脸偷偷瞥了一眼秦维航，但没瞥着人。秦维航本来靠着柜台站在他身边的，在他瞥过来那一眼就起身站到他身后了。安宁只听见身后秦维航很低的笑了一声，下意识扭头去看他。 你转转眼球，让他到眼睛中央去。 然后视野终于清晰了起来，安宁眼角余光瞥到秦维航又绕回他身前，一只胳膊拄在柜台上，斜靠着柜台看着他。秦维航这一下进入他视野的正中央，安宁不由得张大嘴。 啊， 怎么了？不舒服？ 啊，第一次戴都会有一点的。 安宁心脏狂跳，并不是不舒服，而是他第一次把秦维航看得这么清楚。他没想到清晰视野下的秦维航会这么帅，他第一次能看清秦维航眉毛一根根的走向，他睫毛低垂时在眼白头下的影子，他完美的如同画出来的双眼皮。秦维航帅得如同一道闪电，难怪一进店店员那么殷勤。秦维航从斜靠柜台的姿势站起来。 你到处走走适应一下。 视野正中央的秦维航的面孔又回到了1.86米的高度。安宁走出店外，看着眼前忽然清晰了100度的世界，越想越不妥，又掉头进了店。秦维航已经在扫码付款了，他想看他手机上到底花了多少钱，但秦维航个子高，他站秦维航后面想瞥一眼微信支付的通知，秦维航手肘抬起往柜台上一搭，肩膀就把他挡了个严实。 有会员折扣的。 好家伙，你还直接充了个会员呢。 秦维航揣好手机，接过店员赠送的护理用品，转身拿给安宁，提了提领口的墨镜。 买了这个自动生成会员了，不是为了你专门充值的。 不说还好，说了让安宁想打个地洞钻进去。